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1月15号星期一。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城市路网交通指数4.4，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今天0点到下午2点，北京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河北石家庄9号至今无新增病例。晋州深泽已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开市，十只新股上市，首日全线大涨，最高涨近500%。 天津方面，一套材料审批改革在生态城落地，办理时间从3个月压减至7天。 河北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进入到冬季防火关键期。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韩国今天迎来一批新加坡游客，这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韩国首次接待外国旅游团。 巴西医疗机构称，里约发现的克雅氏病例与食用疯牛病牛肉无关。 文体资讯，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天正式开展高山滑雪项目造雪工作。 交响乐、京剧、合唱、话界融合，大型京剧交响乐套曲《京城大运河》在京上演。 特别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纪录今天播出第4集，冬残奥也精彩，残疾人冰雪场地设施不断完善。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疫情。今天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0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庞星火介绍，11月15号0点到下午2点，北京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确诊病例为来京出差人员，11月25号入住北京胜利饭店，为11月11号已通报确诊病例1、2的密切接触者，曾与其共同就餐。11月10号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11月10号至13号连续4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1月14号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测结果，11月15号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发布会上，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杨贝贝介绍了朝阳区病例的活动轨迹。 11月6号到10号入住北京胜利饭店，11月8号晚7点到9点半到屯老二农家铁锅炖奥运村店就餐，11月9号晚上7点到10点到牛舌那点市烤肉店亚运村店就餐，后乘地铁15号线到北沙滩站返回酒店。11月10号作为密切接触者被转运至集中医学观察点隔离。 杨美伟介绍，截至目前，此轮疫情涉及的密接和次密接者均已落实管控。此外，朝阳区还进一步扩大了环境核酸采样的范围，目前已经采集了环境核酸样本7537个点位，除了病例居住房间里10个点位呈阳性外，其余结果均为阴性。 另外，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提示，有进返京计划人员请提前做好计划，了解政策的最新规定，合理安排行程，严格遵守和执行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将于2021年11月17号，也就是后天零点开始实施的人员进返京从严从紧政策。 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在该措施执行后首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每次进返京需持14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非必要不进返京。 在京人员非必须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的县市区旗，严格落实停航、停售、限购等措施，严格查验登机登车前的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宝绿码，加强进京检查站的查验工作，严把入口关，同时提高通勤的效率，对于涉疫人员健康宝及时赴黄码弹窗告知防疫要求，提醒接受当地的防疫管理。 据乐国中关村公众号消息，今天凌晨，北京中关村街道接到海淀疾控中心通报，科园社区居民一件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发出的快递物品外包装检测结果为阳性。中关村街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开展相关人员和环境核酸检测。目前涉及密接人员和环境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再次提醒广大市民不必惊慌，只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好各环节自我防护，就能阻断病毒传播的渠道。 目前国内疫情呈多点散发，北京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眼下正是各大电商平台双十一火爆促销期间，要做好活动期间的电商、物流、冷链等重点环节的检测消毒，从业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健康监测以及防控措施。北京疾控提醒快递员以及市民朋友，在收发快递时应该注意，疫情防控期间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 建议市民朋友收发快递时要注意，首先收发快递时要佩戴口罩，尽量减少接触交流，尽量放置固定地点无接触交接，如果需要当面签收的快递，要与派送人员保持在一米以上的距离。其次，在取拆快递包裹时，可用含氯消毒剂或医用酒精对外包装进行消毒，也可以戴一次性手套，尽量不要用手直接触碰。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还要最后处理完包裹后要及时摘下手套，注意手部清洁，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搓揉双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和鼻。喷洒酒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引起火灾。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根据河北省石家庄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自11月9号至今，石家庄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同时，自今天开始，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基础上，晋州、深泽两地已经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5号通报，11月1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 含一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广东。 本土病例32例，其中辽宁25例，均在大连市。其他省市涉及河南、黑龙江、河北、云南，最多3例，最少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自10月17号报告首例感染者以来，截至11月14号24点，本�轮疫情已经波及21个省份，本土感染者达到1479例。专家研判，京东明春疫情防控形势较去年将更为复杂，要达到动态清零的防疫目标，及早发现、快速处置至关重要。本轮疫情中，部分市民发现自己与感染者有时空交集后，及时主动报告，有效阻断了病毒的传播。 再来关注云南省。云南省瑞丽市政府昨天发布消息称，在中央、省、州大力的支持下，瑞丽市抗疫医疗设施日益完善，患者救治和核酸检测能力稳步提升。今年10月，瑞丽市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已经累计开展核酸检测369.25万人次，为及早发现疫情、及早控制传染源奠定了基础。 今年10月1号以来，瑞丽市发生境外多点输入引发的新一轮本土疫情。截至11月13号，瑞丽市本轮疫情共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49例。目前，瑞丽市实际居住人口约28万人，已具备一天完成一轮全员核酸检测的能力。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京津冀3D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交所上市的一组消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今天迎来了历史性时刻，备受投资者关注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上午鸣锣开市。今天首批81家企业上市交易，整体表现亮眼，其中71只为精选层平移股票，有10只首日集中上市的新股。 从国家宣布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到开市只用了75天，体现了北京速度。北交所的诞生不仅在于增加了一家证券交易所，它肩负的是资本市场改革重任，瞄准的是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战略目标。 据统计，中小企业贡献了我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创造了80%以上的新产品。然而，获得的直接融资却远远不足，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补足短板，支持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成长壮大，激发创新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位于中关村门头沟园的北京恒和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这也是北京地区首家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请听编辑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恒和股份的股价开盘后一路冲高，涨幅一度达到203%。北京恒和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玉建现场见证了这一时刻。 好日子也是我们公司一个重大的一个里程碑了，所以我们心情呢是很激动。企业上市之后啊，获得了资本的支持，获得了社会的支持，包括我们自身的人才的积累和引进，企业都会插上一个发展的翅膀。 北京恒和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中关村门头沟园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现在主要致力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治理与综合监测服务，在这个领域呢，拥有比较显著的市场地位。从技术研发，从标准的建立，我们全程参与了国家、北京和地方的这个发展，获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在核心的挥发性浓度测量的这个算法上，软件、硬件的集成方面，已经具有一个行业的领先地位了。我们的成长呢，离不开门头沟区域区政府的支持。 中关村门头沟园现有高新技术企业16家，其中6家是市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门头沟区委区政府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园区企业进行帮扶。中关村门头沟园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辛永泉介绍， 在人才引进方面，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给一定的补贴，在融资方面我们给一定的贴息支持，在平台搭建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啊，包括我们一站式的快速审批啊等等方面有求必应，无事不让，助力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发展。 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明中开市，十家已经完成公开发行的企业和新三板精选层原有的71家挂牌公司，全都平移至北交所。81只股票集体�量相，总市值超过了3000亿。收盘，北交所10只新股集体大涨，最高涨近500%。首批上市企业的经营状况稳健，成长性较为突出，大部分属于行业细分领域的排头兵，部分企业在同行业当中处于国内领先地位。81家企业当中，从地域分布来看，来自江苏、北京、广东的企业最多，分别为12家、11家和10家。 北交所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相比沪深交易所，服务对象突出更早、更小、更新。从发行、上市、交易、退市到持续监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北交所已构建起一套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基础制度，进一步提升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的能力。据了解，目前累计有超过210万户投资者预约开通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权限，开市后合计可参与北交所交易投资者超过400万户。 另外，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消息，北交所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公告1到9条行业相关要求明确，发行人不得属于产能过剩的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当中规定的淘汰类行业，以及从事学前教育、学科类培训等业务的企业。 日前，在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北京市教委主任、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刘宇辉透露，将每月开展一次双减挂牌督导，加强对各校的专业指导。今年，北京市把双减落实列为督导工作的1号工程。未来一段时间，市级层面计划每月围绕双减组织专项督导工作。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司法局了解到，根据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及防控要求，经报请司法部的同意，原定于11月21号所举行的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北京考区主观题考试延期举行。 延期考试的具体时间及其他事宜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请应试人员密切关注北京市司法局官网、北京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管理平台和京思观澜微信公众号有关考试信息，积极复习备考，做好个人防护。咨询电话400-818-8800。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方面。日前，中心天津生态城在天津市率先完成了一套材料审批改革。今后，财政投资类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项目的前期手续，一套材料就能办理。办理时间也由3个月优化到了7个工作日。大幅提升审批效率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我们一起跟随天津台记者吴妍妍去了解一下。 日前，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前期负责人陆晨从中心天津生态城政务服务办公室拿到了关于杭津道道路排水及红线内绿化工程综合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这距离他提交审批申请仅仅过去了7个工作日，让长期从事工程建筑项目前期工作的他大呼没想到。 这里面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水土保持的编制报告的批复，还有环境项评价，这3项内容我们以往就大概也得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原先的我们的建设计划里面，这个项目要到2022年的12月底才能开工，而现在呢，通过这次改革，我们在2022年的3月份就能正式开工了，提前大概7到8个月。 工程建设项目前期审批材料多，环节复杂，以往办理时间都比较长。而杭津道项目之所以能大幅压缩审批时间，奥秘就在于一套材料审批改革。中心天津生态城政务服务办公室投资项目科科长周永刚介绍说， 主要是把项目可行研究、用地预审等等常规所需要的最多9个环节呢，合并成1个环节。涉及的项目呢，主要是包括财政投融资类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项目。 下一步，生态城将围绕市场主体的需求，研究推出更多务实管用的改革措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让行政审批跑出加速度。 今天，国家管网集团 LNG 接收站管理公司天津 LNG 接收站二期项目两座22万立方米储罐实现同时升顶，创造国内首次两座储罐同时升顶的新纪录。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华北地区天然气保供能力。此外，天津 LNG 接收站二期项目本月底前将完成5号、6号两座储罐的气压升顶，届时将刷新国内最短时间内完成4座储罐升顶的记录。 据了解，国家管网集团运营的7座 LNG 接收站年接运能力达到了3060万吨，日最大外输能力达到1.3亿立方米，具有重要的储气调峰作用。14五期间，国家管网集团将会持续推进油气储运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提升全国一张网的供应保障能力，以优质高效的清洁能源供应保障，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目前，天津市秋粮收获接近尾声，超过260万亩玉米和接近100万亩水稻基本收获完毕。为应对今年秋季期间雨水偏大，特别是近期暴雪天气的影响，天津市积极调配农机具，抢收秋粮，合理加工仓储，减少损失，做到颗粒归仓。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董朗的报道。 虽然今年河南、山西等省出现严重的洪涝和干旱天气，秋粮减产，但其他主产区多数增产，全国有增有减，增的比减的多，全国秋粮增产已成定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丽华表示，今年的粮食产量将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今年稻谷的产量将继续保持稳中有增，产量高于消费量。小麦的产量今年是创了历史新高，产量高于这个食用消费量。玉米啊，是我们国家第一大粮食作物，它也是高产作物，是重要的饲料粮。今年玉米的面积是增加了2000多万亩。东北主产区的光温水匹配较好，单产提高。全国玉米的产量增加比较多。 当前秋粮收购已进入旺季，截至目前，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中晚先到300亿斤左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透露， 当前粮食库存总量充足，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存的比例超过70%。以小麦为例，在连年丰收的形势下，库存持续增加，目前可满足1年半的消费需求。 南方蔬菜开足马力进京，北京市场的蔬菜价格开始下降。今天，记者从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11月14号，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3.74元，比10月31号的每公斤3.96元下降了5.6%。目前新发地市场南方蔬菜日上市量已经有5000多吨，占整个市场蔬菜交易量的近1/3。预计11月底到12月初，南方蔬菜上市量将会达到7000吨以上，还将会进一步平稳蔬菜价格。 新发地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市场蔬菜的整体供应形势相对稳定。由于气象条件良好，产区气温回升，产量增加，部分蔬菜供应能力增加，价格有所下滑。新发地市场还在大广、京台、京港澳3条进京高速入口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帮扶指导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进京，使得商户入场交易时间进一步缩短，供应得到有力保障。预计冬季蔬菜供应恢复正常以后，秋季蔬菜供应偏紧的局面可以逐渐得到改观，后期菜价继续上涨的空间已经明显不足。 河北方面，来关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在中国众多的森林公园当中独具特色，被赞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进入冬季，也到了塞罕坝防火的关键期，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专业森林消防队为全力构建塞罕坝周边的森林防火防护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请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承德台记者冯华、曹磊的报道。 向前看，刷新，同志们， 早上八点多，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专业森林消防队开始集结。今天队员们分工明确，确定了一天的防火巡护检查工作。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专业森林消防队副队长张凯新 将咱们全队的六个建制班统编为了三个中队，分别为水面一中队、水面二中队和风林灭火中队，同时将扑火装备和车辆配备到各中队，使之能够形成独当一面的独立作战能力。两个水灭中队为主要扑救力量，风力灭火中队分别配属两个水灭中队，实现风水结合。全队呢进行的是模块化编组，增强了扑救力量的灵活性，便于人员装备的精细化管理，提高了专业森林消防队的处置能力和扑救水平。 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来到了木兰林场和塞罕坝交界沿线，今天他们巡护的重点区域正是这里。张凯新， 咱们这支队伍呢是一共是15个人，出动了森林消防水车一辆，机具运输车一辆，还有运兵车一�辆，携带有高压接力水泵3台，水带是3000米，和风力灭火机10台。可有效处置突发火情，扑救森林火灾。 那咱们这支队伍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呀？ 我们中队的主要任务是重点巡护与塞罕坝机械林场比邻地区，以便发现火情，能够做到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电商搭台，产业唱戏。河北肃宁电商文化节开幕一周，网红带货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乡镇企业里的直播间照样红火。出自乡村的产品和主播，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了让实体经济倍增的效应。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98，这个精品杆你们去囤货去，保险门能用到。 下午4点多，走进沧州肃宁县河北刘善寺镇一家鱼干鱼具产品商城，10个直播间里的主播们正在对着手机进行产品推介，还有5个直播间正在搭建中。沧州青羽寻至尊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长岭告诉记者， 今年的营业额到现在应该在7-8千万吧，去年是5000来万，应该能翻一倍吧。 像他们直播这种方式能占咱销售额的多少呢？ 直播能占一半，实体就是几百万，剩下的都是网上。 肃宁几家渔具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肃宁渔具选择线上销售，起初是因为产业起步正巧赶上了新冠疫情，线下销路不畅，逼着企业转到线上。不过没想到的是，线上销售的路却越走越顺畅。肃宁县电商由农民自发，短短几年时间开辟出一条极具肃宁特色的电商之路。肃宁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孙涛， 在电商这一块呢，可以说达到全国面面俱到吧，达到占的市场比例比较高，鱼竿鱼能达到这个100%在网上销售，全国市场的70%，也能国内销售，也能出口。 除了新产业，肃宁的民族乐器、针织、裘皮、服装等传统产业近年来也加速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电子商务模式转变。 在北方，到了冬季，每一户居民最担心的事情恐怕就是暖气不热。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供热战线的工作人员们在这个时候就会十分繁忙。用他们的话说，到了冬天，供热人不是正在维修，就是在去维修的路上。来听河北台记者孙清新、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喂，你好。 哎，你好，是龙芯热力吗？ 啊，是。 不热，人家都挺热的，我们家还挺。 7:40完成巡检工作后，贺曙光背着工具包，准备去用户家中查看问题。 这里边的东西，像用户的这个鞋套啊、手套、颈钩子、各类平常用的阀门、管钳子。还有手电呀，这些东西都要配备齐全。 您这个工具包大概得有多少斤呀？ 我们平常拎习惯了，但是我感觉应该在10多斤吧。 贺曙光每天巡检换热站，一天累计加起来跑几十公里都是常有的事儿。承德白天的最高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可在工作中的贺曙光脸上的汗珠清晰可见。 我看您这气喘吁吁。 对，下井其实是比较累的活。里边的空间有限，还要操作阀门、操作设备，所以挺费体力的。 贺曙光感慨地说，供暖这一行有很多工作都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夏季他们要检查换热站设备，排查管网缺陷，冬季他们要冒着低温严寒钻管道井，进用户家里抢修漏水阀门。也许正因为不为人知，每到供暖季，当居民家中温度不达标的时候，大家埋怨较多。

罗莉在13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将于11号解除疫情下国家紧急状态，届时将重新开放部分公共场所，放宽防疫措施，酌情增加公共场所客容量上限，以期促进该国经济的复苏。特多国家紧急状态今年5月15号开始实施，此后两次分别延期至8月29号和11月29号。 爱尔兰政府网站14号更新了国际旅游规定，爱尔兰允许完全接种了中国科兴以及国药新冠疫苗14天之后的旅客持有效证明入境。依据上述规定，进入爱尔兰的旅客必须要提供有效的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新冠康复证明，亦或是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目前爱尔兰政府共承认6款新冠疫苗，除了最新增加的科兴和国药疫苗之外，还包括辉瑞、莫德纳、强生以及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自今年7月以来，特别是10月22号以来，爱尔兰新冠疫情大幅反弹。该国卫生部11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爱尔兰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642例，仅次于前一日创下的新一轮疫情中该数值最高纪录5483例。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数据，截至本月12号，爱尔兰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为484523例。 当地时间15号，韩国观光公社表示，当天迎接到访的首批新加坡游客。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韩国首次接待外国旅游团。另外，据报道，当地时间15号上午，新加坡旅客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韩国观光公社还向游客赠送了防疫套装等纪念品。 报道指出，如果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这批游客即可免除隔离。其中受观光公社邀请来访的26名旅游业及媒体工作者将游览首尔、仁川、金鸡道、江原道的各大景点，还将与韩国国内旅游界人士座谈。 以色列卫生部14号发表声明称，卫生部的总干事阿什已经批准为该国5到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该年龄段的疫苗接种开始时间将在未来几天之内确定。声明说，美国辉瑞公司数据显示，辉瑞疫苗预防5到11岁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有效率接近91%。以卫生部疫苗接种咨询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认为，该年龄段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收益将会大于风险。 另据以媒体报道，用于儿童接种的新冠疫苗将在1周内运抵以色列。报道还说，5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剂量将是12岁以上及成人年龄段人群适用剂量的1/3。以色列自2020年12月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目前为12岁及以上年龄段人群接种，主要采用的是辉瑞疫苗。近来，以色列新冠疫情逐渐缓和，该国政府已从11月1号起有条件地允许外国游客入境。11月9号又宣布将进一步放宽国内疫情防控措施。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14号与美国因迪戈投资公司签署合同，将出售255架 A321 单通道客机。这是这家飞机制造巨头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接到的首笔大单。因迪戈投资公司代表旗下4家廉价航空运营商与空客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航空展期间签约。 空客将向匈牙利威兹航空、美国边疆航空、墨西哥博拉里斯航空公司和智利捷聪航空公司分别出售102架、91架、39架和23架 A321 客车、A321 客机。空客没有公布合同金额。据路透社报道，根据空客2018年发布的价目表估计，合同价值大约320亿美元。一些市场分析师认为，折扣幅度可能超过50%。 另外，据巴西媒体日前报道，该国权威的医疗机构克鲁兹基金会确认，近日在里约热内卢发现了2例散发型的克雅氏病病例，与食用患疯牛病的病牛的肉无关。巴西门户网站 G1 援引克鲁兹基金会的文件指出，根据临床和放射学的表现，患者被怀疑患有散发型的克雅氏病。目前2名患者正在位于里约北部的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住院隔离。据了解，1名患者为55岁男性，8月开始出现了痴呆和供气失调等症状， 而另外一名患者是59岁的女性，症状始于10月份，目前她的病因仍在调查当中。 疯牛病又称牛海绵状脑病，是一种危害牛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牛在染上这种病后，脑神经会逐渐变成海绵状，随着大脑功能的退化，病牛会神经错乱，行动失控，最终死亡。人类误食此类病牛的肉即可引发克雅氏病，使患者脑部出现海绵状空洞，并出现脑功能退化、记忆力丧失和精神错乱等症状，最终可能导致患者死亡。巴西卫生部称，散发型克雅氏病没有已知的病因和感染源，也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表示，俄罗斯和当前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毫无关系。普京当天在俄罗斯第一电视台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表示，俄罗斯与波白边境难民危机毫无关系，指责俄罗斯的人只是想借此推脱责任，倒打一耙。普京说，他是通过媒体了解到波白边境难民危机的，在此之前他从未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讨论过这一问题。在难民危机发生之后，他与卢卡申科进行过2次电话通话。 英国4岁男孩杰克逊·胡丁日前登上了美国落基山一座3600多米高的山峰，可能是登顶这座山峰的最年幼者。据英国《泰晤士报》道，15号，杰克逊今年8月与家人在美国怀明俄州温德河岭登山，用时2个星期，登上了3624米高的平格拉峰。与他一同登顶的还有8岁的姐姐弗雷亚和父母。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一起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北京市重大项目办今天上午发布，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天正式开展高山滑雪项目造雪工作，预计1月中旬完成，确保以最完美的状态迎接北京冬奥会。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位于延庆小海坨山，包括竞速、竞技赛道及训练道、高山集散广场、媒体转播区、山顶平台出发区等区域。造雪工作将从海拔2198米的出发区开始，逐步向结束区方向推进。造雪团队分2个班次，全天24小时持续作业，造雪面积为80万平方米。 根据比赛的要求，雪道的表面必须要保持结晶状态，近似于冰面，这种雪被称为冰状雪。冰状雪可以减少雪板和雪道之间的摩擦力，使雪道不易被破坏，在运动员高速转弯时也能够保证雪道的表面平整光滑。国家高山滑雪中心2021年6月底竣工，目前已经通过了多次测试活动检验，已经全面具备办赛的条件。滑雪中心共建设7条赛道，分别承担高山降速、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和回转等11个小项比赛，共计将会产生11枚金牌。这里也是国内第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 北京2022年冬奥会运动员菜单日前公布，由于冬奥期间正值新春佳节，因此这些特色菜品也会突出浓浓的中国年味儿。不仅如此，奥运村部还引进新技术，通过机器人引导运动员就餐，实现闭环管理，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驾护航。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在餐饮服务上，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冬奥村的服务标准、时间和内容统一，设置了世界餐台、亚洲餐台、中餐餐台等12种餐台，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特色菜品共计678道。运动员菜单的设计中西兼顾，中餐和西餐的比例为3:7。菜单制定由运动、营养、餐饮多个专家团队针对食材成分、菜品规格、制作流程进行研讨。在北京冬奥组委、冬残奥村饮食服务商和营养师的指导下制定完成，并由国际奥委会审核同意。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部长沈千帆： 满足不同口味、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饮食习惯，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客，同时呢，也为各国运动员提供周到的服务。 此外，奥运村部餐饮处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智能化餐饮为运动员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服务。 设有智能引导机器人，提供咨询引导服务。餐厅每层设有空间除菌仪，人机分离，减少人员接触。运动员主餐厅设置进门处设有热力图显示屏，实时显示用餐人数，便于运动员判断选择错峰用餐。 国际滑联速度滑冰世界杯波兰站14号继续进行。中国名将高廷宇在第二次男子500米 A 组比赛当中过弯道时出现了罕见的失误，最终位列第八位。荷兰和日本选手获得了当天五个项目的金牌。女子集体出发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郭丹和李奇石分别获得了第七和第十名。 男子团体追逐比赛中，荷兰队、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包揽前三，由三名选手组成的中国队与新西兰队同场竞技，最终中国队以3分50秒351位列第五。中国速滑队结束波兰站比赛后将转战挪威，速滑世界杯挪威站将于11月19号到21号在斯塔万格举行。 关注足球方面，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预选赛14号进入到最后一轮小组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客场2-1绝杀了葡萄牙队，抢走了 A 组的直接晋级名额。俄罗斯最后时刻的乌龙球帮助克罗地亚队1-0取胜，格子军团从而最终以 H 组头名的身份出现。 世预赛欧洲区第一阶段每组头名共10支球队直接出现，10个小组第二与2支通过欧洲国家联赛排名确定的球队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决出另外3个出线名额。14号开战的比赛中， A、B、H 小组头名的悬念都延续到了最后一轮。 接下来关注中国男子和女子篮球职业联赛的消息。2021至2022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14号晚间结束第13轮争夺，广东92-80战胜了北京，而辽宁在和广厦的强强对话当中胜出，九连胜之后继续领跑群雄。 至此本赛季第一阶段比赛结束，积分榜上辽宁12胜1负领跑，广东、深圳、广厦同为11胜2负，上海、浙江、龙狮同为10胜3负。本赛季归队的宁波富邦13轮仅取得了一场胜利，和南京同曦同为1胜12负。 再来关注女篮方面，昨天晚上8点，2021到2022赛季女篮联赛大幕在成都温江拉开。上个赛季最终名列第七名的北京首钢女篮将会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开启新赛季的征程，对手是福建女篮。联赛首轮的其他比赛将会在今明两天进行，其中首钢女篮的首轮比赛被安排在明天。 新赛季开启后，2021至2022赛季 WCBA 的常规赛将一直进行到12月18号，之后在12月20号和21号由常规赛获得第5名至第12名的8队捉对厮杀，产生总决赛的另外4队再与常规赛1至4名一起参加季后赛，争夺总冠军。 最后来关注赛车方面，梅赛德斯车队的车手汉密尔顿14号在一级方程式赛车巴西大奖赛上有如神助，从第10位出发的位置赶超，最终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个人本赛季的第6个冠军。而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获得了第2名，汉密尔顿的队友博塔斯最终位列第3位。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交响乐、京剧、合唱跨界融合，音乐与舞台视觉相结合，带领观众走进千年大运河。前不久，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在京上演。京城大运河首次聚焦于大运河北京段，以中西合璧的艺术形式讲述京城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呈现北京城的历史文化风貌，展现传统气韵与中国气派。 京城大运河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出品，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北京交响乐团、北京京剧院联合制作，在北京上演之后，巡演也将会随之启动。 在第39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14号晚上举行颁奖典礼，北京冬奥组委出品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宣传片获得奥林匹克精神与价值竞赛单元最高荣誉金花环奖。此外，有2部中国影视作品获得了不同竞赛类别的提名奖。